你好，我是李月。上节课我带你一起学习了 RockMQ Name Server 的源代码。虽然说 RockMQ 的 Name Server 设计上非常简洁，但是呢，它很好的解决了路由寻址这个问题。而 Kafka 它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。那它选择使用 Zookeeper 这样一个分布式协调服务来实现和 RockMQ Name Server 差不多的功能。这节课呢，我先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Zookeeper。然后再来一起学习一下 Kafka 它是怎么样借助 Zookeeper 来构建集群、实现路由寻址的。首先，我们看看 Zookeeper 它的作用是什么。Zookeeper 啊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中间件。为什么说它特殊呢？一般来说啊，像中间件这类的开源产品啊，大多呢它都遵循做一件事儿，并且把它做好这样一个 Unix 的设计哲学。那每个软件呢，它都专注于一种功能。而 Zookeeper 呢，它更像是一个瑞士军刀，它提供了很多的基本操作，那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，更多的是取决于使用者来如何使用它。Zookeeper 啊，作为一个分布式的协调服务框架，它主要是用来解决在分布式系统中，那你的应用系统需要面对的各种通用的一致性的问题。Zookeeper 本身呢，它可以部署为一个集群，那集群的各个节点之间呢，通过选举来产生一个 leader，那选举呢遵循半数以上的原则，所以呢一般集群都需要部署成奇数个节点。Zookeeper 它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分布式的存储系统，数据的组织方式呢有点类似于 Unix 的文件系统这样的树形结构。由于这是一个可以保证数据一致性的分布式存储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放心的在你的应用集群中来读写 Zookeeper 的数据，而不用担心数据一致性的问题。像分布式系统中一些需要集群中所有节点都访问的元数据，比如集群的节点信息、一些公共的配置信息等等，这些数据是特别适合保存在 Zookeeper 里边的。那在 Zookeeper 这个树形的存储结构里边啊，每一个节点呢叫做一个 Znode。Zookeeper 呢，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 Znode 类型，我们叫临时节点。这种临时节点啊，它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特性。那如果创建临时节点的这个客户端与 Zookeeper 集群的连接断了，那这个临时节点呢，它就会自动消失。在 Zookeeper 内部啊，它维护了 Zookeeper 集群与所有客户端的一个心跳。那通过判断这个心跳的状态，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需要删除客户端创建的这些临时节点。另外呢，Zookeeper 它还提供了一种订阅 Znode 状态变化的通知机制。那一旦 Znode 或者它的子节点的状态发生了变化，那订阅的客户端呢是可以立刻收到通知的。利用 Zookeeper 的临时节点和这个通知机制，我们就很容易的随时来获取集群中每一个节点的存活状态，并且呢可以监控集群中的节点变化的情况。那当有节点上线或者下线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可以收到来自 Zookeeper 的通知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利用 Zookeeper 来实现业务集群的快速选举、节点之间的简单通信、分布式锁等很多的功能。接下来呢，我再带你一起来看一下 Kafka 它是怎么样来使用 Zookeeper 的。我先来带你看一下 Kafka 在 Zookeeper 里边都保存了哪些信息。那我把这些 Znode 呢整理了一张图，方便你学习理解。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。你可能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和这张图类似的其他版本的图，这些图中呢，它画的 Znode 呢会比我们这张图要多一些。这些图呢，它大多描述的是0.8点几的旧版本的情况。最新版本的 Kafka 已经把消费位置管理等等一些原本依赖 Zookeeper 实现的功能都替换成了其他的实现方式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最新版本的图看起来节点呢会少一些。这个图里边啊，圆角方框呢它是临时节点，直角方框呢就是普通的持久化的节点。我们从左往右来看啊，左侧的这棵树啊，它保存的是 Kafka 的 broker 信息，在这个 brokers IDS 这个路径下面啊，每一个以数字命名的临时节点。对应着一个在线的 broker 启动之后呢，就会创建一个临时节点，代表这个 broker 啊已经加入集群，并且可以提供服务了。这个节点的名称呢，就是 broker ID。节点的内容呢，保存了包括 broker 的地址、版本号、启动时间等等一些 broker 的基本信息。如果说这个 broker 宕机，或者它与 Zookeeper 集群失联了，那这个临时节点呢，也会随之消失。再来看右半部分的这棵树啊。这个树里边啊，保存的就是主题和分区的信息。在 brokers topics 这个路径下面的 Znode， 每一个节点它都是一个主题，节点的名称呢就是主题的名称。那每一个主题节点下面呢都包含了一个固定的 partitions 节点。partitions 节点的子节点呢就是这个主题下的所有分区，节点的名称呢就是分区编号。那每一个分区节点下面呢有一个固定名称为 state 的临时节点。节点的内容呢保存着当前分区的 leader 和所有的 ISR 的 broker ID。这个 state 临时节点呢是由这个分区当前的 leader 来创建的。如果这个分区的 leader 所在的 broker 当机了，那对应的这个 state 临时节点呢也同时会消失，直到新的 leader 被选举出来再次创建这个 state 的临时节点。那 Kafka 的客户端它是如何来找到主题和队列对应的 broker 呢？其实啊，到这里边啊，你通过上面组 keeper 中的数据结构啊，你应该已经大概能猜到是怎么找的。那就是先根据主题和队列，在右边的这个树里边呢，找到分区对应的 state 临时节点。我们刚刚说过啊 ，state 节点里边呢，保存了这个分区的 leader 的 broker ID。拿到这个 leader 的 broker ID 之后呢，再去左边的这棵树里边找到 broker ID 对应的临时节点，就可以得到这个 broker 真正的访问地址了。在 Kafka Consumer 源码分析的那一节课里边呢，我和大家讲过 ，Kafka 的客户端啊，它并不会去直接连接 Zookeeper， 它只会和 broker 进行远程通信。那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一下， Zookeeper 上的元数据呢应该是通过 broker 来转给每一个客户端的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Kafka 的源代码，来验证一下我们的猜测是不是对的。在之前的课程中呢，我和大家讲过，客户端真正与服务端发生网络传输是在 Network Client 的 POW 方法里面实现的。那我们从这个 POW 方法一直跟踪进这个调用链，直到这个 default metadata updater 类的 maybe update 这个方法。在这个方法里边啊， Kafka 构造了一个更新元数据的请求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代码啊。这段代码呢，它先创建了一个更新元数据请求的构造器，然后呢调用 send internal metadata request 这个方法，把这个请求放到了待发送的队列里边。这里边啊有两个地方我需要特别说一下。第一点是，在这个方法里面啊，创建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更新元数据的 metadata request， 而是一个用于构造这个 metadata request 的构造器 metadata request 点 builder。 那等到真正的发送这个请求之前呢， Kafka 才会调用这个 builder 的 build 方法，把这个 metadata request 构建出来，然后再发出去。而且不仅仅是元数据的请求，所有的请求呢都是这样来处理的。第二点是，在调用 send internal metadata request 这个方法里边呢，这个请求呢也并没有真正发出去，仍然是保存在这个待发的队列里边，然后择机异步批量的来发送。具体的请求内容呢都封装在这个 metadata request 对象里面。它包含的信息很简单，只有一个主题的列表，那表明它需要获取哪些主题的元数据。另外呢还有一个布尔值，来表示是否允许自动创建主题。之后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在 broker 里面 Kafka 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个更新元数据的请求的。那 broker 处理所有 RPC 请求的入口类呢，在这个 Kafka API 的 handle 这个方法里边。那我们从里边呢可以找到对应的处理更新元数据的方法 handle topic metadata request。 那这段代码呢它是用 Scala 语言编写的，它的主要逻辑是这样的。首先呢，根据请求中的主题列表去本地的元数据缓存 metadata cache 中呢去过滤出相应主题的元数据，也就是我们上面那张图中的右半部分的那棵树的一个子集，然后呢再去本地的元数据缓存获取到所有的 broker 的集合，也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图中的左半部分的那棵树，最后呢把这两部分组合在一起作为响应返回给客户端。Kafka 它在每一个 broker 中呢都维护了一份和 Zookeeper 一样的元数据缓存，那并不是每一次客户端请求元数据呢就去读一次 Zookeeper， 因为 Zookeeper 它提供了 Watcher 这种监控机制，那 Kafka 呢它是可以感知到 Zookeeper 中的元数据的变化的，那它就可以及时的来更新 broker 中的元数据缓存，这样呢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更新元数据的流程。那通过分析代码可以证实我们开始的那些猜测呢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对这节课的内容做一个总结。首先我们简单的介绍了 Zookeeper，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协调服务，那它核心的服务呢是一个高可用高可靠的一致性存储。 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它还提供了包括读写元数据、节点监控、选举、节点间通信和分布式锁等很多的功能。这些功能呢，可以极大的方便我们快速的开发一个分布式的系统。但你要知道啊，Zookeeper 它也并不是完美的，你在使用的时候呢，需要注意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不要往 Zookeeper 里边写大量的数据，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存储系统。那它只适合呢存放少量的数据。根据服务器的配置不同啊， Zookeeper 在写入超过几百兆数据之后呢，它的性能和稳定性都会严重的下降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不要让你的业务集群的可用性依赖于 Zookeeper 的可用性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啊，你的系统呢可以使用 Zookeeper， 但你要留一手，你要考虑到如果 Zookeeper 集群挂了，那你的业务集群最好还能提供服务。因为 Zookeeper 它的集群选举过程呢是比较慢的，而它对网络的抖动呢又很敏感，那一旦触发选举，这段时间内啊 Zookeeper 它是不能提供服务的。 Kafka 呢主要使用 Zookeeper 来保存它的元数据，监控 broker 和分区的存货状态，并且呢利用 Zookeeper 来进行选举。 Kafka 在 Zookeeper 中保存的元数据主要就是 broker 的列表和主题分区这两棵树，那这份元数据呢同时也会被缓存到每一个 broker 的内存中。客户端呢它并不直接和 Zookeeper 来通信，而是在需要的时候通过 RPC 的请求去 broker 上拉取它关心的主题的元数据，然后呢保存在客户端的元数据缓存里面，支撑客户端的生产和消费。那可以看到目前的 Kafka 的这种设计，它的集群的可用性呢就是严重依赖于 Zookeeper 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 Zookeeper 的集群不能提供服务，那整个 Kafka 的集群呢也不能提供服务了。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设计。如果你需要部署一个大规模的 Kafka 集群，那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，把这个大的集群呢拆分成多个互相独立的小集群来部署，那每一个小集群呢都使用一组独立的 Zookeeper 来提供服务。这样的好处是每一个 Zookeeper 中它存储的数据呢都相对会少一些，并且呢即使是某一个 Zookeeper 集群故障了，那它只会影响到一个小的 Kafka 集群，这样呢故障的影响面呢会小一些。 Kafka 的开发者呢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目前呢正在讨论开发一个元数据的服务来替代 Zookeeper， 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看一下他们的 proposal。 那这个 proposal 的链接地址啊我也放到了文稿里面。最后啊，还是留一道思考题。这节课的思考题啊是这样的，请你啊顺着我们这节课源码分析的思路继续的深挖下去，看一下 broker 中的元数据缓存它又是怎么和 Zookeeper 中的元数据来保持同步的。欢迎你在留言区呢写下你的想法，感谢你的聆听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你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